锵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给大家介绍查建英老师啊，还有徐子东老师。哎，你知道吗，查老师，这个世界末日的特征之一就是大家互相之间都称呼老师。 那我们再补一句窦老师，那不就全了， 末 日就到了。 先别讲末日，先讲讲八十年代。说查建英老师，咱们在香港跟文道啊，我们刚刚就您的这本书哎聊了一集，这节目还没播呢，但是呢我们很荣幸在北京啊把他请到之后，我才发现你们两位原来是旧日老相识。哦， 就是不习惯叫，我叫一直习惯叫他小渣。我们还是叫他小渣吧， 小渣， 还一直叫他小渣的，我的印象就是小渣，就是 小渣。 还有一个八十年代出生来的叫谁呢？ 哎，说说你们当年是怎么个感情基础啊？ 感情基础是这样，我到芝加哥的时候，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到芝加哥的时候，那时候呢，他在跟一个叫 Ben Lee 的人谈恋爱。这个 Ben Lee 的人呢， 华裔还是？ 华裔，是美籍华人。 哦， 他是我们那个研究项目的赞助者。 嗯， 然后呢，他当时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就像林徽因一样，就是一个文艺沙龙的女主人。虽然他是谈朋友，可是去那个客厅啊，他俨然就是女主人。那客厅我可以描述一下，外面是一大湖，落地玻璃窗，对我印象很大。那个客厅很大，除了一张吃饭的桌子有凳子以外，其他就是全部是地毯，然后有无数个大小的那种叫什么 枕头， 就是方的小的这些枕头啊。她男朋友是不许移位置的，我们跑去换了一个位置坐舒服，他等一下我们一走开，他就会把它放回到一个很艺术性的位置上，然后有两个非常 强迫症， 非常好的 speaker， 是，对， 然后我们在那里听 Wagner， 然后看各种各样的电影，她就是女主人，这就是小渣。 你们这些去美国的学人难道过的就是这种腐败的日子吗？ 腐败的生活，形象非常糟糕。其实我也刚过上那样的生活，你们不知道，我刚从纽约 啊 搬到芝加哥。这之前我是住在一个像鞋盒子一样大小的一个公寓楼里面。 啊，开头也苦过， 也苦过。 所以八十年代 找着美籍华人之后，日子好过多了。 应该是这样说，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气氛非常特殊啊，大家一起。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弄来卖弄的一点电影知识，全是那时候学的。那时候我们那帮人里边有个叫李陀。 是 啊，他的太太是张暖心，那个时候啊， 导演 啊，我们说李陀是角和协会会长，他是在电影界讲文学事，在文学界讲电影事 啊。 然后他给我们放很多，他也负责去借什么波江金号啊，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什么那个公民凯恩呐，还有什么费里尼的、安托尼奥尼啊，一大堆的经典电影，我们都是在那个时候看的。 因为八十年代整个是一个经历了很长的那个知识饥渴以后，大家有一种恶补的心态，一直补到八九年还没补够，突然到那儿有这么大的，芝加哥有在美国都说得上是非常大的一个录像店，就有很多这种经典电影，你借出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看。而且因为有李陀，大家都叫他陀爷啊，那时候不叫李老师， 以后我们找他来做节目 啊、他就你就得非常虔诚坐一排对着看，之后还要讨论。看的我就印象很深的看一个叫做去年在马里扬巴、莫名其妙没有情节，人物晃来晃去，就是很忧郁的那种。 然后就听他解释， 然后大家都不许说我看不懂，因为是经典，然后李陀要讨论。 但是最后他的教育的成果是怎么样呢、我们其中有位文学权威叫刘在富，全部看完了以后，他们说轻松一下放个007吧，他就醒了，然后就说就是这个最好看，就是007最好看。 哎，这有意思哈。所以其实呢，当时有一批，就说这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批人是去了美国，是吧？在美国谈些什么，看些什么，恶补精神营养的感觉，这是。 不，其实是他们八十年代，整个八十年代在中国是做了很多事情的。所有这些人，包括李泽厚啊、甘阳啊这些，其实在中国都是做了很多事情的。那个只是其中是一个休息的片段吧，这样来说。 你现在是喜欢在美国过日子，还是喜欢在北京过日子？ 我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上了岁数了哈，到了一定年龄，这种就是 很少有女的这样说话。 我跟女嘉宾说年轻，你看肚兜都穿着。 不是，白衬衫。这个就是说，他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你的那个本土文化的那个下边那个东西会翻上来。我觉得现在我特别感觉我是一个北京人，虽然我其实家还是有两个，因为我先生在纽约工作，所以每年我还是有三个月会在纽约，但是我带着我女儿住在北京，感觉就是北京人。而且我女儿就上了一个特别老的北京的小学，就芳草地小学。 哎，羡慕啊，羡慕啊。嗯，对，现在就回流了啊。但是呢，今天啊，倒不是讲你八十年代，这大家会在我们的另一集节目里见到啊。我倒是从你这八十年代想起啊，讲讲一九七六。我为什么想起讲一九七六呢？其实我不像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哈，躲在书斋里看什么电影，咱们从来就 越来越攻击我们了， 胸怀天下嘛，对吧？现在 对你工兵代表， 多少人生活在这个疾苦之中啊，这我都很关心的。这像印尼地震死了那么多人，但是你看，作为我咱们这中国人呢、啊、比较狭隘啊，在这个我想到的却是咱们中国的事儿，因为我看到一些描述啊，这次印尼地震不是死好多人嘛，有一句话嘛，就说一个医院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这几天呢淹没在尸体之中，而且是什么，因为也是在这个黑夜，是在大家睡梦当中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有个的士司机就全家都给砸死了。他说那个房子，他记得他早上出车早，然后他就看着街道两边的房子像钟摆一样晃，然后就因为都是在睡觉，所以就全给压死了。所以你让我想起谁来啊，我想起我们台有一个这个冷暖人生节目的有个小编导，唐山人，十三四岁的这么一，当年唐山大地震的十三四岁，他给我讲的那个故事，哎呦，我一下想起，你知道大地震在黑夜人们正在睡觉的时候发生会出现什么境况。他说呀，当地震刚发生的时候，他躺在炕上，说像筛子一样这么筛呀、啊、然后他家跑出去了。你能想得到吗？唐山大地震的头十几秒钟鸦雀无声，他说他永远都忘不了，他跑到一个高丘上，他看着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十几秒钟懵了，就是，然后十几秒钟之后，你想想那个声音效果啊，哇，就那个哭爹喊娘的声音，然后是什么视觉，所有的人都在裸奔，就夏天半夜睡觉，你记得吗？所有的人都在裸奔，你知道还出过什么事儿啊？你就想不到地震能挖人呢、啊，不是因为当时都没穿衣服嘛。然后呢，有一家是兄弟，就是他说最恐怖的时候，唐山地震最人们觉得最恐怖、最绝望的时候是什么呢？听见地底下某个地方自己亲人那个微弱的声音，可就是不知道在哪儿，捣不出来。有一家是兄弟啊，兄弟哇哇哇，把他自己的兄弟媳妇儿、弟媳。给挖出来，挖出上半身呢、啊、结果一看这个女的呀是光着的，没穿衣服。你说当时人这个想法很错乱，突然间他就觉得就走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很保守， 还活着呢， 活因为这个他背上了见死不救的名声，谁都骂他说你怎么弟媳你都不救。可当时啊、人在这种情况下， 弟媳妇没穿衣服你就不能见他？ 不是，他挖出来了，挖出上半身，剑是光着的， 对， 他居然扭头就走了，弟媳就这么死了。 你说这个正统， 这个师姐是大，这个 对 死是小。 我觉得这哈，这个人家说这个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哈、你像包括911的时候，人的第一反应啊是懵了，倒也不是像徐老师你说，就是说他一定觉得是什么失节或者什么，实际是种种，你想他心里肯定，哎呀，好像不能看。但是又怎么就稀里糊涂了，震懵了，你知道吗？ 潜意识里边他总觉得他如果看到了他弟媳的裸体是一个天大的罪， 亵渎或者等等、 所以张老师，我想你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是十六岁吧，就七六年唐山大地震。 徐老师呢？ 高中。 我完全，我人在比较远呢、我在南方啊，大地震 都震不着你这右派分子。 没有啊，我加州地震我几次都震到的。 北京还是有余震，还是挺厉害，也是半夜，也是夏天，是七月二十八号吧，半夜三点多钟，我还有印象，就是你刚才描述那种筛糠似的，它是先着横着筛。你躺在床上觉得，然后过了一阵以后，你就觉得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滚来滚去，你听到，因为我住在楼房里，听到那个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就东西在往下掉，然后就这样筛，然后所有人奔下去，你到楼底下都是黑幽幽的，站了一大院子人，全是穿的内衣内裤，或者尤其是男的都是裸的，就穿小裤衩全下去 了。就是说北方人是习惯裸睡的。 你这那时候发现，哎呦，没有穿睡衣的习惯。 不 有 北方人？ 你这是你说的吗？ 我爸有时候穿着中山装睡觉呢。 对，但是那时候那种恐慌，而且他是有余震，就觉得怎么回事还没弄清楚呢。 他到快早上又有一次很大的余震，我记得大家回去了又震了，哗又跑下来了，然后之后有很长时间的是户外生活。 我住那个防震棚吧， 住防震棚之前有一段我记得我们那附近的就是70年左右挖了很多地道啊防空洞没用，后来就给出口都给堵起来，这时候又有用了，因为夏天很热呀，住防空洞很阴凉。那像我弟弟他们这种初中生就觉得好玩，简直是太好玩了，又是马上要就没课了，放暑假了也马上就住在防空洞里捉迷藏啊，他疯 狂。松花洞、广济梁、防地震。 我跟你讲，就说这个， 对， 就说这个防震棚啊，我都有这个记忆，那是孩子们特别快乐的一段时间， 对对， 钻来钻去，钻来钻去。但是你知道，真是亲历者的这个回忆啊，你想不到，就像我说，像我们这个编导跟我讲，当年他们在那儿住防震棚发生过什么事儿啊？这个就是说，你当时16岁，姐弟俩呀，父母全死了。就剩下姐弟二人，姐姐16岁，弟弟小1岁，大概十五岁吧，大概是。然后就这姐弟俩，天天自个儿住在防震棚，睡一个被窝。就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乱伦的事情。姐姐怀孕了，最后兄弟俩这悲剧啊，双双上吊自杀。这是你想唐山地震的时候的真事儿。我跟你讲，我还听过呢。唐山地震有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人后来跟我讲啊，说有一个人在唐山地震给埋在下边了嘛，预制板就露出一只手啊，就露出一只手，就这个时候等着人救，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咔，他感觉到握住了他的手，他心里一阵温暖呢，但是觉得这个手腕上一凉没了。过几天之后呢，终于他被挖出来一看，那人把他上海牌手表摘走了。 哎， 真是， 真是， 什么事儿都有，地震了，你知道吗？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张老师听见上海牌手表很感兴趣。 对，我觉得你的这个触目惊心的两个段子啊，但是就是说你讲的可能是人性恶的那种表现，就是人在一个大的灾难面前，他会把他的本性赤裸裸的表现出来。 有可能。 就我可以就是讲两个，就是说听到的相反的，就是像我们老古话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就是说他的善的那方面有时候也会表现出来。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孙立哲，你们可能都不太清楚，他是文革当中最著名的赤脚医生，所以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就奉命带了一支医疗队去救护。他当然他讲了很多，就对他来说做外科手术是非常的，就是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他是见怪不怪的，他是也讲了一些那些。 尤其是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对，都觉得，而且是夏天的那种臭，死尸的臭气，腐烂的气息。但是他给我讲的有两个我印象很深，比如说他就是说一对新婚夫妇死在他们那个就是新婚的床上。而且呢是赤身裸体非常紧的拥抱在一起，就因为你平常有时候容易在黑色幽默的时候听到什么爱情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两个人真的是就那天晚上死了。 也有类似的， 但是你感觉到 跟什么下面的司机的太太 就可能在一起， 请 看你们两个人还都是在 副市长的床上，这是最近的新闻。 这是，所以我就说呀，他人可能到这时候他会有的时候是表现出来一个，他就反正两个人就在一起死了嘛。还有就是比如他救到一个小男孩，他说这小孩已经腿都被压断了，可是还是活着的，身上披着一个军衣，然后兜里面有一个纸条，这小孩已经当时就是已经半死了，然后那纸条上就说的，请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救活，因为为他已经死了是12个还是13个解放军，因为解放军是去救援的，就真的把这小孩给挖出来了，虽然腿断了，可是可能在余震当中又死了很多， 就救他的解放军， 救他人都死掉了，就一波一波的把这小孩终于给，后来这小孩还真活了，就这类的事情。 听你们讲了那么多这个唐山大地震的故事，我才想到那年我感到的震动那是必然的，紧跟着那个大地震就是毛主席去世， 其实 这就跟我们真是大地震，那这个地震的影响就是啊，就是不知道 76年，所以我说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地震，真是中国天摇地动啊！咱这不是说不能说文革40周年，咱可以说76年到现在30周年，那年我才9岁啊，你知道？哎，我就跟你讲，徐老师特别有意思，这个我的这个宣传革命宣传与我的这个泌尿系统有关系， 什么跟我的生理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 唯物主义理论。 不是，我平生只有两次这个就是说当众尿裤子小孩的时候，都是跟这个革命宣传有关。一次是上台演讲，忘了，也是在就说是这个76年前几年，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啊，什么什么演讲的时候， 打倒邓小平的时候， 因为过分紧张，哈家伙一泻如注。还有一回就是在76年，76年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小学啊演那个活报剧啊，叫柳条穿王八，就是一根柳条穿起四个小孩演王张江姚，我演姚文元。哎呦，我就记得演的时候就紧张，然后就憋着。完了之后呢，他穿的那种灯笼裤啊，我还系了个死扣，你知道吗？演完了之后到了厕所我都解不开，就又尿裤子了。 演姚文元， 所以现在谁让我搞革命宣传，我就想上厕所，你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高中有一个女生给哭晕过去了，当然那时候的小孩儿觉得啊，我们都，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一边要脸上做出悲哀状，因为集体这 是 正确表情啊。 啊 我觉得 心里边 有一种隔离，因为回家我发现我爸爸妈妈在阳台上在那儿窃窃私语啊，我觉得他们的表情一点都不悲哀，我觉得他们好像有另外一种看法，但是我那个年纪属于不是很清楚这 件事。你是右派子女吧？ 右派子女。 我还跟你讲，张老师，我看你这个80年代，我顺带也查了查这些人的三代。我发现这些人，就现在他选这些文化人，这当然都是我尊为老师的人啊，但是他们这些人大多都是右派子女。 阿成比如说是一个经典， 阿成啊，甘阳啊，什么，反正我看这几个人基本上出身，陈平原都不是好出身。 你要讲翻翻中国现代史，你就明白没才华当不了右派的。你去数数看，那个时候整个，我不是以前讲过吗，那个60、70年代大家关心的是好坏，80年代关心的是真假，90年代就关心利害。好坏是怎么关心的？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毛主席说有5个是坏的，95个是好的，这样95个人就忙活啊，100个人都忙活啊。忙活什么？你得先找出这个5个人呢、啊，你找出这个人5个人，我才能安安稳稳的做好人呢、啊。这几十年就忙活，一直忙活到那个大地震的时候。我还记得主席逝世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之前哈，从他逝世到开正式的追悼大会哈，中间已经有无数次的这个哀悼仪式了，三鞠躬什么什么，然后默哀3分钟，无数次的各个单位里弄啊，工厂啊，我那时候钢铁工人，文工无畏。然后我还记得正式的那个追悼会的时候，我没来得及，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我没来得及赶上那个大会。走到街上，南京路这个场面，后来王晓明，我的一个朋友，他也证实了这个场面，从来历史上只有第一次，大白天中午上海的南京路空无一人。你想象一下，整个街道是空的，没有人的， 大家都在怎么 都，你必须去一定的地方参加追悼会。然后我也看电视，印象最深的场面，我不知道你记得吧，就是咱们华主席念这个追悼词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就是这样。他那个稿纸啊，他翻不过来嘛，然后就 舔一下。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 农业大国嘛，这个还是 你办事我放心。 哎，你看你这右派嘴脸，我跟你说， 绝对的右派。 你发现他这造型没有？我当年头一回见到徐子东，我说这太典型。要是拍文革电影，你就是那种反动右派文人。 不， 但是啊， 我们一生要跟极左做斗争。 但是我跟你讲，张老师，我还有另一个感觉。一方面，我发现你采访的这些人呐、啊，他都是这个右派出身吧。但是另一点，在这些人身上，就作为我来说，可能他们觉得是幸还是不幸吧，我很佩服的一点，就这些人说起来是文人，可是那都是就像你钢铁工人，那这些人都是干过体力活的，当农民，会种地， 对， 像什么会打家具，会修汽车，这些人都是在文革期间在插队啊，有很丰富的这种劳动。你说他是右派，可他实际他比我们这些人，比我这下中农出身的劳动经验、专业技能可多得多了。 但问题是，今天在网上 你还有什么钳工是吧？ 对， 今天直到今天，文革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网上你还是会看到有的人，他可以凭空给，就像你刚才这样，可以凭空给另外一个人，一辈子做钢铁工人的人，给他套上一个右派。他凭的是什么权利呢？你明白没有？今天在网上你还常常可以看到网民跑出来说，楼上这人反动。 这就是一种 文革的延续。他有什么权利？这他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呢？没人追究的。只要你能给人家扣帽子，你就厉害。 所以说有钢铁公司，有帽子公司嘛，这个都是钢铁工人。 是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在说印尼地震的，又到唐山地震了，然后说来说去还是这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对，因为确实七六年的地震啊，我觉得因为中国古人特别讲这个，讲究这个象 啊， 天人不是，而且还是天象示警啊，就是 对 地震、洪水、狂风暴雨这种东西，虫灾都是预示改朝换代了， 对 这个世道走到了一个极端了。而且你看，确实七六年三老一个一个去世。从周恩来到朱德一直到毛，就是几根擎天柱啊，吧嗒吧嗒轰一下都倒了，果然这个社会就要变了。所以这个预兆你不能说，我觉得中国有些老东西是很有道理的，你冥冥当中就觉得这个命运就走到这儿了，果然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像这个八十年代这书里边阿成说的，他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那时候已经发生了，知青已经在手抄本在写诗，像北岛他们这些诗歌，白洋淀派都是七十年代的事情。那么到了八十年代其实才有了一个舞台，让他们变成一种公共的表演了， 所以是不同的。你看你说七六年有些人没有那么悲痛了，但是我在工厂子弟小学啊，我那些